五招你进去来下棋，接着咱们单说这一天，皇帝他心血来潮出宫去，下半场老道士骑着小毛驴到城外来到了柳林村头上，见路旁有两个小孩下象棋，他俩是一对孪生小兄弟，一个叫小宝，一个叫小菊。皇帝他急忙把驴拴在柳村下，走过来冲着小宝笑。小宝说今年七岁我属鸡， 哦，七岁就会 把棋下，小宝他仰起头来看看皇帝和小菊，哎，我说老道啊，你别小瞧我们小哥俩，就是那齐民皇帝也敢跟他杀两局，哎，是不是你想来一盘啊？啊，告诉你老不道傻骗你。皇帝说，小小的顽童口气高，谁是哥哥来下一局？小宝说，我是，哎，输了拜你。皇帝说赢了， 嗯， 我送你这头小毛驴，好，当头炮，跳马，没有几下，皇帝他连摆五局，输了这头驴，临分别，猫着小宝他的头顶，下棋的绝招是跟谁学的？这小宝说。常叫我们把棋下， 皇帝说他是教书还是做生意， 我父亲锄禾日当午，天天种地，他姓王名字叫王齐，皇帝他徒步回母下谕旨，传言我才得有子弟，我听说和皇上下棋假装输能升官发财，能进京。皇帝一听愣了 可能， 我的棋也差不离。

听天 江也香啊，哎呀，哎呀， 酒要熬，哎呀，哪里饿什么呀？ 时时想念小张。表弟是洛阳公子张俊瑞，好骑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去科考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巧遇英娘面红妆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抱，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来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难把文章做， 崔莺莺想金瑞在世上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呀，小姑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稍到心想。 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嗨，红娘，那叫红娘你看过来呀？啊！ 看啥呀，小姐呀？ 啊，如知你何去何方啊，你又来 我们小姐想当时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的腰啊鼓了那里成就见细了，受坏了。晚啊 成在天莫在人， 巧配鸳鸯啊， 啊想当初，想当初咱那人 并无来往， 是因为普救寺 为母降香，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啊，苦了大地 等着情长，不料想 不料想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 啊，心害怕， 血上高白 接着抢啊， 谁要忙活了， 贼兵了退 将领许他 做亲房， 是他也有大， 我们愿做小， 他也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赚两文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吧， 说出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啊、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不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亲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念文章在酒席前叫咱俩要 摆出那个感情美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竹篮打水呀 空了一场，都给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我有书童，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想你难到天哪，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再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到了，小蟑螂， 你人高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人吓得你干 拉撒谎啊， 也不知咱们的亲戚 从何论呐、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红字丢了光家娘啊，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冒岔味了，去哪跪呢， 把他们上去呀，把 舍不得打。 小姑娘看破你我心腹事啊，我与 好戏家常啊， 哎呀， 哎哎哎，好戏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唠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感冒了， 感情先生 不见好， 是没请呗、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大头的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透骨草， 两个蜘蛛网， 咋也是我双打的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夜，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这药， 那个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 这要这么灵哪买的呢？ 我睡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煎汤啊， 总分把你呀、啊、 将来好 可看清你呀、 啊、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离 眼泪呀， 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郎里到的时候， 看来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 夜晚看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 咱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怎么打钱啊？ 从大张 郎，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坐在前厅 贴后厢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贴晃灯啊， 一层走道 走不动， 不扶丫鬟 倒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 哎一砖山啊。走几步 哎呀不靠 要咋的呀， 还从小花鞋 别坐班， 还当坐底儿啊， 别坐班 还当 别底不正当啊。 张先生你多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啊。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怎么这么深呢？ 有心接着放下鞋呀、 快点吧小姐呀，红娘下书啊，等着正忙啊，快点吧。下楼房穿 着月亮你快转过月城到西乡啊。 哎呀这西乡咋这么好看呢？ 西乡可真好啊。 当我说西乡啊，景色好，画布虚成果然墙， 一片日气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显 一副对， 弯个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姑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什 么有红披挂 快点 三个大字大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有护士闯过硬币到书房， 书房门上一副对， 挂个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榭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误唐诗进字翰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纱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七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檀木凳子 分左右， 藤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画像看这墙画十张啊。 红衣 斩潘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丹，黑布郎，伍子胥打马杀将过，吞并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绣帘鱼，九里山前数韩信。我说的这是 啥呀？ 御产后院的大梅毒呀！ 哎， 在我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别成钢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初在赴北疆、啊，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段威武， 她木兰出。 哎呦，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茶汤河奔月亮。 哎呦，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东郎。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哎，关吧这个墙。 哎，再往。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躺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 年山上的牛魔王啊， 尖身长一个家老子啊， 那是上房的徐家娘啊， 尖身长一个木脑袋呀、 啊，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尖身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曾经下山岗， 尖身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哎，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个猪脑袋， 哎，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 忙 罢了，想着这些话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摇头晃脑闭目合眼，看丫丫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近前 往 一掌啊，那里一猴抬回呀， 倒把个书呆子脸都吓黑、 啊、下黄稿啥下黑， 卡密爬子上还能不黑吗， 中 脸都吓黄啊，拿了一盒海苔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狼和牛里你的大姑娘啊，拿了一盒海苔呀， 上身穿着红大 拿了一盒海呀， 拿了一盒海呀， 背上那个肚子 裤脚长啊， 青丝 那个乳蜜眼呐、啊， 鼻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眼 鼻子芙蓉面呐、啊， 仿佛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看呀？ 哪里不看呀？ 哪里不看呀？ 哪里不看呀？原来是巷子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们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香飘风上穿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是人打、我知你们俩的苟且事，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找啊，让你去当面补对面落细说短长啊， 张生一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前米呀、啊、做一好是没有毒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天门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到的好聋哑，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可惜你是一个男子汉呐、啊，哎呀，做事不如我们面儿红妆啊，哎呀，不能面儿红妆啊，哎呀，走吧，长老夫人家，赶紧走。 飞呀，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胶谁呀谁呀，哎呀，二姑娘啊，怎么大事要花香啊，小事要花美呀，这事谁也不用推呀，杀鬼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 把金鸟